员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在昨天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启动仪式上，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发布了水秀、山清、城美、人和四季阅读主题。记者特别注意到，16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各区指导下，按照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形成了一区一品的全民阅读经典品牌。比如昨天下午西城区阅读春天活动也正式启动，全区当天共开展了70多场活动。在昨天北京阅读季开启的众多活动当中，记者来到了红楼公共藏书楼，这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让有着70多年历史的红楼影院变身公共藏书楼。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劲松介绍， 我们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用互联网思维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公共文化服饰，也是全国首创的。它的概念呢，核心的理念叫什么呢？叫重藏、共阅、分享。核心的是理念是在重藏，它集过去的私人藏书楼、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和现在的实体书店三者之所长于一身。我们现在选择了一部分著名的已故的专家学者和这个名人大家，就是他们的全部和部分藏书会放到红楼去。那么还有呢，就是当代的我们的一些学者研究者，这样通过藏书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某一个专家学者或者是这种名人大家他的这种思想或者学术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此外呢，还有一部分出版机构，将来你不仅可以在现场阅览，可以借阅，然后可以这个购买，不光是满足西城区的这个需求，是一个全新的公共文化服饰，它是面向全市的，甚至面向全国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是我国第三个中国航天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载人航天庆祝2018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正在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举办地昌平区举行。本次活动以航天科技让乡村更美好为活动主题。百城万里图书大漂流活动昨天在西城区北京第二书房启动，活动将在全国100座城市优先漂流起10000个共享书包，里面有适合孩子们阅读的精品图书。三联韬奋书店昨天进驻三里屯商业街，与今年初新建成的城市书屋、太古里红馆等惠民文化空间为三里屯商业区再添书香，成为周边居民一处新的优质阅读空间。朝阳区知识产权宣传周昨天在铜牛电影产业园启动，并发布了2017年知识产权发展白皮书。朝阳知识产权微平台也同日上线运行。数据显示，去年朝阳区国内专利申请3.4万件，占全市的18%，每万名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7件，远高于全市94.6件的平均水平。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南段十八里店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给大家送的串串锅的代金券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它的使用期限呢不是到今天截止的，所以大家今天听完了电话要赶紧的去打来索取我们的代金券，大概有1到2个月的使用期限。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在上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那初赛的晋级名单会在4月底揭晓，并且呢在5月份进行这个复赛。那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要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乐享生活的主题啦。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周二呢，我们要跟大家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在客厅这个空间聊一聊生活方式了。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刚才已经有朋友说了，感觉你们好久没来了，但是你呼唤的那位月川大大呀，对，他今天没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今天呢，我们是同样邀请了 Coffeel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圆圆 Miko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欢迎 Miko。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o。 但是你看，大家就感觉上啊，我们聊咖啡这个主题有好久没有聊了。你们家的咖啡是不是都喝完了？所以 大家现在馋不馋？ 对，所以想聊一聊这个话题，对吗？之前其实我们聊过，跟咖啡相关的，大家也很关心啊，咖啡豆到底怎么选呀？我选对了没有呀？我现在到底喝的是你们说的工业咖啡、商业咖啡还是精品 咖啡？ 我喝的到底是什么？我喝了这么多年的咖啡啊，这个呢，今天我们就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了。真的，教会给大家一些技能， 这样的话呢，你到市面上去买咖啡的时候，至少你是知道你买的是哪一种。 对，可能大家先要知道说我其实到底是喜欢喝哪一口，然后到底我是喜欢喝当然可能有人就是喜欢喝 工业， 也有可能口味比较独特，也有可能。 对，我刚才也在想说喜欢喝哪一口，真的会有人可能真的会有人喜欢工业咖啡。那 对，我觉得因为其实以我跟大家聊聊咖啡和或者说很多说哎我很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或者小伙伴一起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速溶咖啡的忠实用户者。对， 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层面理解，就是他也有可能是在他喝咖啡的这个过往当中一直接触的都是工业咖啡。 嗯，对，可以有这个可能，而且可能因为速溶咖啡它本身比较方便，所以可能而且它是我们要讲可能咖啡三大浪潮嘛，它可能是速溶咖啡是第一大浪潮里面的代表产品。 哦，然后因为比较早，所以大家接受起来呢，就时间又比较长。 对，所以它其实，虽然它可能从各种层面上，其实已经是可能快要被，我不能说是淘汰吧，但是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它的群众基础还是存在的。 啊，好，哎，刚才说到了有三大浪潮，今天我们不仅会教大家来分辨一下，工业咖啡、商业咖啡还有精品咖啡，你到底真的喝的是哪一口啊？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都去尝一尝，最后来判定自己到底好哪一口？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先，因为咖啡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饮品嘛，我们要去品尝之后，然后看看自己的口味到底在哪里。 哎，现在。对，就是那天我跟月川聊天，就是大家在呼唤的那位小姐姐啊，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就说，某某现在特别红的一个网红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尝一下，我说好多人都在朋友圈里面分享。 对， 然后她就说你经过了比较之后呢，你可能很难再回到。 对，你的味蕾是不会退回去的。 就是你已经进阶到精品咖啡了，可能我很难再回到工业咖啡这个层级上面去了。好了，不管大家喜欢的是工业咖啡、商业咖啡还是精品咖啡，都可以今天来跟我们聊天。同时呢，如果对于喝咖啡这件事儿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是不跟我们今天讲的三个分类相关的问题，大家也都可以向 Miko 来提问。今天呢，在微博上面我们也给大家放了咖啡的图片。为什么刚才他问大家是不是现在已经馋了？ 对，我今天可能先可能想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咖啡它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这所谓三大浪潮嘛。 好，再说三大浪潮之前，我刚才那句话没有说完，就是今天 Miko 给大家放了很多的很馋的照片，这是一。二呢是其实我们下方还有一个链，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入，然后去了解一下精品咖啡。 对， 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是你们到底怎么来找到我们呢？怎么看到这一系列的东西以及给我们留言呢？方法都很简单，大家记住了，我们的互动平台，唯一的互动平台是在微博上面，我们节目的互动平台啊，在微博上面啊。昨天有听众辗转听了我们节目以后特别想找到我们，但是可能没有使用微博或者没有及时的搜索到，所以辗转很多同事然后问到我们的关于嘉宾的一些信息。所以大家想要了解的话，第一时间可以在微博上来搜索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对了。好，接下来刚才打断 Miko 的这个三大浪潮，我也想听听。是的，因为不是特别的了解它这个时间段。 对对对，这个可能，但是一说到代表性产品，大家就会觉得好熟悉。比如说速溶咖啡啊，比如说某美人鱼标志的精品咖啡啊，这种。可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速溶咖啡吧，它是工业咖啡的代表性产品。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诞生于战争年代，它主要是在战争年代的时候为了给士兵提神，然后被发明出来，然后广泛的去被可能很多人去接受啊，然后去饮用。因为战争年代嘛，它既然诞生于战争年代，那我们可能对它的口味就不可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它追求的是一种比较方便快速提神的功效。所以呢，速溶咖啡它本身的 从萃取上来说，它其实都是过度萃取的，所以在它的萃取过程中，很多的风味因子它就丧失了。但是为了弥补它风味因子的丧失，所以速溶咖啡里面其实它会加入很多的添加香味的添加剂。 哦，因为它本身这个咖啡豆里边的自然的香气已经过度萃取之后没有了，几乎是没有了。 对，一个是因为它过度萃取，另外速溶咖啡它本身的制作方法，它可能是比如说喷雾的干燥法，或者是冷冻干燥法，这个本身这个制作方法就会令咖啡豆里面很多很多的香味物质就已经没有了，它没有被保留下来，包括它的营养物质也没有被保留下来。所以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而且速溶咖啡呢，它比较多采用的是我们叫做罗布斯塔豆。然后罗布斯塔咖啡豆可能它是一种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它的咖啡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如果用来提神的话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你喝它不会觉得很愉悦它的味道。 它是一个咖啡因的含量特别高的豆子。 对，罗布斯塔种的咖啡豆，可能跟它对应的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做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种的咖啡豆，它的特点就是咖啡因含量没有那么高，同时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它我们讲因为它口感好嘛，所以它的耐病或者是耐病性会差一点，而且因为口感好，很多很多的小虫子啊什么也比较喜欢吃它，所以它的产量没有罗布斯塔那么高。所以相对它的成本会高。 小虫子不太喜欢吃， 对，虫子也不喜欢 吃，含量太高的， 因为它口感不好，它味道不好嘛。 那虫子也知道吃完了根本睡不着觉。 对，虫子也会挑剔。但罗布斯塔它的生命力很顽强，同时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好，所以虫子也没那么喜欢吃它。它的产量就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都很非常耳熟能详的越南咖啡，它主要的原料就是罗布斯塔豆。所以它的咖啡因含量高，所以它可能提神效果还不错，但是口感是它的一个硬伤。 哦，我周围有朋友就是很喜欢越南咖啡。 对，越南咖啡。 哦，那个原因是可能它， 所以你看 提神的需求比较大。 对，因为你看越南咖啡它会加炼乳嘛，它会通过加很多别的东西去调配它的口感，加冰。如果你只喝纯的黑咖啡的话，你是难以下咽的。是这样。 不好意思，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这个纯黑越南咖啡 你可以体验一下下次。 它会苦和涩吗？ 它会有一种非常辣舌头的感觉。 哎， 我们叫有一种我感觉是一种类似于哈，就是油可能你放了时间久了的那种味道。 哦，就是，哦，我知道你说。 对，你能想象这种味道。所以口感非常不愉悦。然后 这个也是为什么工业咖啡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咖啡伴侣。 对， 然后会加你说的加炼乳， 对， 加这些其 他 的，它 会加很多的添加剂去调配它的味道，因为它本身的味道是不会被大家喜欢的。所以回到咱们说的这个速溶咖啡呢，可能有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说，我觉得速溶咖啡很好喝呀。那是因为它确实为了确保它的口感，你喝到的所有好喝的感觉，是因为它加入了非常多的化学香精、防腐剂、合成油脂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天然的咖啡本身的让人愉悦的风味，因为咖啡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芳香的味道在里面，包括各种花香啊、果香啊，我们所说这种热带水果的味道，其实是很不用加任何东西，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对，然后但是速溶咖啡它可能因为它诞生在战争年代嘛，它可能完成了那个年代的使命，但是我们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所以可能以它为代表的这个工业咖啡的时代渐渐的就过去了。对， 现在大家有时候出差，商务出差，你会去观察，酒店在早几年的酒店，它可能会给你配一些速溶的咖啡包。 对， 但现在呢，大家至少会有咖啡机了， 对 不 对？现在会配胶囊。 哎，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和我们大家的需求。 对， 以前大家出差， 可能是真的需要提神啊，而且也觉得那个比较简便，比较方便，冲一下就好了。好，我们也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好啊， 之前你跟月川来的时候，就有一位我觉得 Miko 可能会记得，就是他说咖啡给他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痛的那一位 啊，有印 象。对对对，又来了啊。他说这个为什么又要说咖啡呢？我咖啡最苦味啊，烙印在舌头上面，就是无法抚慰的伤痛。哎，你看，你再回想一下。好不好，三千摄氏度，你再去回想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给你留下这么痛苦烙印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工业咖啡，因为它提到了苦味。 对， 而且这个苦味就是刚才 Miko 在说的有点拉舌头的那种苦。 对，我们会觉得有很重的那种烟熏或者是那种哈的味道，那种味道。 对，但是呢，我上一次我就是跟你说了，不要因为你曾经被工业咖啡伤害或者被速溶咖啡伤害了，你就摒弃掉这一个生活方式，好不好？ 我觉得 他有可能会重拾你对他的喜爱。 我觉得他对咖啡的感情其实还是很充沛的， 就这种 爱恨交加， 对，这种恨的充沛。 对， 有没有可能对这个爱恨交加里面，我们再往爱这个里面去？偏一偏， 有恨不都是因为爱吗？ 你既然已经看到了我的微博，对不对？我觉得他可以尝试点下面的链接，有可能会挽回一点。 哦，对，我觉得精品咖啡是可以抚慰你的。 对，应该可以挽回啊。好，还有人说想要问一下，那种烘焙的咖啡粉要怎么冲？烘焙咖啡粉， 烘焙的咖啡粉，我不知道这个朋友说的是什么烘焙度的咖啡粉，因为可能可以分为，如果是重度烘焙，类似于意式拼配的那种，那么我们可能去，主要是用来放在美式机或者意式机里面去做美式黑咖啡或者意式浓缩，或者也可以加牛奶做一个简单的拿铁，这种可能相对大众化一点。那如果 深度的。 对，如果是深度烘焙，如果我们更，但是也取决于它是什么豆，因为它的说法还是比较笼统一点。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回答起来可能需要20分钟，所以这个北漂同学，要不然你再， 我建议是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对，你把这个你需要了解的怎么冲的烘焙咖啡粉它的烘焙程度给我们说一下。 对， 然后它需要说 豆子的类型，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这几期其实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说最后要落到我们到底要怎么选咖啡豆适合自己。 好，当然了，还有朋友问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朋友当中也遇到过，因为我最近在尝试这个精品咖啡的挂耳包，也是来自于 Miko 他们的，对，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杯子呀，就我当时买的就是个咖啡杯，所以它挂耳呢还是正好 OK 可以挂上去的。 对，它会有配套的那种。 对，我们之后我们在下半段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挂耳包的这个优势，好不好？就是 好 OK。 哎，我最近也发现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但是又真的是可以解你对于咖啡的，尤其是精品咖啡的馋。 对，我们就叫懒癌福利嘛，这就是 对懒癌精品咖啡啊。好，他说这个挂耳包呀，就杯子挂不上怎么办？这个事儿啊，他说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如果说我的杯子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有没有可能怎么样解决一下？ 还可以有另一种产品，就是它本身，因为他说有时候把整包塞进去当茶包这种嘛，其实我们有完全就是茶包的咖啡包。 哦， 对，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哎，你们是不是也是随着大家的这个痛点？ 对， 慢慢发现， 而且其实茶包的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比挂耳包的怎么讲，就是它门槛更低。对，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比如你买一瓶矿泉水，你把它塞进去就 OK 了，然后你不用管它，可能过20多分钟你就打开喝就好了，它就是一杯咖啡。 它对于这个水温。没有像挂耳包的那个要求那么高， 对，它可以是热水，可以是冰水，但是可能如果不是热水的话，时间会长一点，它萃取的时间会久一点。就是你可能再有点耐心，但是它 这个更适合更懒的人。 对，其实它更适合出差啊、旅行啊，比如你去机场的路上，你出门之前你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塞上一包，那就等你到了机场就可以喝一杯咖啡了。而且它的浓淡可能取决于你泡的时间的长或者短，你可以越喝越浓。 它可以像茶包那样反复的去冲吗？ 也可以，对，而且它也会像茶包，可能你多冲几次，它味道会淡一点。 跟茶包的原理几乎 其实是非常 完全相同的。 对，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挂耳包也会给大家一个，如果说你买的是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它也会有一个赏味期限，最好大家两周内就把它喝掉，不然的话它这个豆子因为已经磨过了嘛，就没有那么的好新鲜了。那这个变成了茶包类型的咖啡包，它会有这个赏味期限吗？ 其实它和挂耳包的是差不多。其实挂耳包和这个我们叫做随身包的这个产品，大概是都在其实一个月之内就都 OK。都是 OK 的， 常温储存就好了。 对，避光就可以。对，因为咖啡豆是比较怕晒。 太好了， 高温， 就是这个解决了你这个挂耳包杯子挂不上的问题。而且这也不会太影响你的口感，如果你也用跟冲挂耳包差不多水温去冲泡它的话， 它会比挂耳包稍微再淡一点。 整体口感会 淡一点，整体口感会稍微淡一点。对， 那如果你是实在是喜欢挂耳包，因为它需要两到三次啊，这样把水倒进去的这个，第一喜欢这个过程，第二也会 喜欢它的口感，也 对，也会你喜欢稍微浓一点的口感的话，那要不然我们就给它配个大小合适的杯子吧， 反正要经常喝。 啊，就那个钻石杯，你不是？我怎么记得北京户口的北漂，你不是买过钻石杯吗？没有吗？好啦，我们刚才那个咖啡粉的问题，把这个烘焙度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微博上。同时呢，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在我们的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就会回来。大家有任何关于工业咖啡、商业咖啡，还有精品咖啡，怎么去区分它，以及到底怎么喝，哪一种更适合你，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留言看图，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办款需谨慎。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两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1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0000。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禀夫人，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别抢话，生活乐无边，可装修太麻烦。 那可怎么办？ 谁知那全包圆，他整装太划算，一价全含省上千。999一平没遗憾。 999一平，一价全包圆，还能没遗憾？ 设计费不收，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精细施工，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 听着挺靠谱。 别讲话，还没说完。80平米就80000，实木家具都配全，灯具窗帘也包圆，还送家电好多件。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选全包圆装修，不止材料环保，钱还省了不少。 真的是省钱装修，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 400-606-8866，靠谱省钱，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吉普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5月25日至6月16日，2018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引燃10周年视听盛宴，悉尼歌剧院绚丽灯光秀拉开狂欢序幕，皇家植物园奇幻森林犹如走进爱丽丝仙境，乔治大街千尺纸鹤点亮梦幻星空，澳洲航空直飞往返悉尼，爱上悉尼及新南威尔士州，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好啦，那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想要看到精品咖啡，以及说我想知道说工业咖啡、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怎么选，哪个更适合我，以及我们在今天在微博上放了链接了，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看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我转发的周二客厅板块的这一条，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上半段新月是风云说，我来得很及时吧，对对对，很及时，我都忘了来念你的这个及时。然后呢还有蔚蓝海洋在说，工业咖啡就是速溶咖啡，精品咖啡就是手工研磨，商业咖啡就是以新某客为代表的，对吗？ 这么说其实没什么，基本上没什么错。 你是不是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很听讲很认真。对，很厉害。对，其实我们上半段解释了一下工业咖啡，也可以理解为它的代表作就是速溶咖啡。 对，它就是以速溶咖啡为代表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然后可能再往下的就是可能到70到90年代，然后会以美国的新某客为代表的商业咖啡然后开始走起，然后开始红，越来越 流行， 越来越火热。对，它是以重度烘焙的咖啡豆为代表为基底，然后去做各种类似于美式或者意式拿铁，卡布，然后包括是浓缩咖啡这种，开始以这种咖啡形式的饮料为代表，然后开始迅速的流行。 我在想，以新某客为代表的这些商业咖啡，它之所以要做拿铁Cappuccino 这样的加奶会比较多的原因，也是跟刚才速溶咖啡的那一点有点像，就是它的这个烘焙程度过了，因为它要保存，所以它会过度烘。 对，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行业内可能有一个打分的级别，工业咖啡呢可能我们是负100到负200这个分值区间。 我们能不能一开始就打 这么分？有点残酷是不是？ 你们给人负200分。 对，负200到负100这个区间是工业咖啡。那商业咖啡的打分区间呢是负100到0，是这样的区间。所以可以说以 哇高级了一倍耶。 对，以新某客为代表呢，它其实是这个区间里面 负100到0分。 对，负100到0分的豆子。那精品咖啡呢就是从0到正100，这个属于精品咖啡区间。 哦，这个打分是给他们的咖啡豆打分。 对，咖啡豆的品质。对， 明白了。好，那大家在以新某客为代表的这个商业咖啡店里面喝到的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反复教育我啊，这个教育是打引号的，反复教育我，你不要再喝这种商业咖啡了，全都是咖啡味的饮料啊！对，就是咖啡味的饮料，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加入的这个奶啊，包括其他的味道会很多，会多于咖啡本身的味道。 对，其实因为商业咖啡它可能比之前相比于工业咖啡来说它其实是晋级了的。对，因为它还是用咖啡豆去研磨和萃取了，相比于之前的那种速溶咖啡来说它应该是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它还是可以保留一些咖啡的风味在里面和营养物质，但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商业咖啡，也刚才也说了，它评分区间可能是从负100到0，它的咖啡豆，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是顾名思义嘛，商业咖啡它是要大批量生产的，那大批量生产它肯定更看重的是性价比，以及它的批量化，那这种时候的咖啡豆可能更多的并不是说突出它的品质是多么的，每一个的品质是多么的无可挑剔，可能更多的看重的是一个量产。所以在商业咖啡里面，罗布斯塔豆也是占比很高的，因为它、 就是刚才速溶用的那个豆子。 对，因为它是可以用来平衡价格和产量，保证产量的稳定，因为阿拉比卡种的咖啡豆它相对会娇嫩一点。对，那么罗布斯塔是非常强悍的作物，所以它可以用来 生命力顽强。 对，所以它可以用来保证你的商业，因为它既然是商业产品它就要保证它的产量。对，所以但是基于此呢，它的咖啡可能会它的品质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讲究，因为咖啡豆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新鲜。没有那么新鲜，然后可能也不会说经过像精品咖啡那种多少次的手工挑选， 去筛选那些瑕疵豆，这些过程都不会有。那这样的话，可能你赶上的这一杯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含量也好，或者包括它可能会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有问题的豆子在里面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喝了一杯美式，或者我喝了一杯拿铁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觉得嗓子不舒服，或者胃很难受，或者有的人会觉得我很心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商业咖啡里面依然是有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在里面。 哦，就是嗓子不舒服心慌都是由于这个。 对，因为里面的罗布斯塔豆还是占据相当的比例的，它的高的咖啡因含量，然后包括它可能没有经过手工挑选的豆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产品在里面，所以它会作用于你身体比较相对于比较弱的位置。 这个真的是心脏不太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在选择商业咖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然后也要考虑一下。 对， 如果不是那么的急需啊，说特别馋，此刻也没有任何的随身包和挂耳包在身上了，怎么办？我就得进一家这样的店的话，那不是这样万分紧急的情况，那我们还是不要选择它，因为它可能真的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但商业咖啡呢，它又比原来的速溶咖啡、工业咖啡进阶了一点点，它至少这个豆子从-200分到-100分了，而且还有可能是0分，就反正总之在这个区间里面啊，我们的商业咖啡，我们也可以理解它。以星某克为代表的这些商业咖啡，它要保证它全球很多家店的品质相对平均。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 Miko 说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很娇嫩的豆子，很优质的豆子，你产量你都保证不了，我怎么保证啊？我光美国就8000家店，我怎么保证它？ 对，而且它的那个成本是要很高的嘛。因为精品咖啡是要手工剔除那些所有的瑕疵豆，这样的话你相对而言成本可能要成几倍的上涨， 然后你量就会下来了。 对，量也会降低。作为商业产品可能是有它的局限性， 不合理性吧。 对，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了，没有办法商业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重点说说这个精品咖啡了。因为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说到精品咖啡的时候，就某手意见就问我们说，这个手工研磨制作的精品咖啡应该会更有味道，可以细细的去品味一下生活的味道。 应该说就是第三波可能叫做咖啡美学化，就是以精品咖啡为代表。那它可能更强调的是咖啡的地域属性，不同产地的单一品种的咖啡，去强调它每一支的特色是什么。然后而且可能精品咖啡里面它不强调重度烘焙，因为商业咖啡刚才我说了多是以重度烘焙为主，因为它的咖啡豆的品质和新鲜度不能保证嘛。所以它是以一般是以拼配豆为主，然后会配以重度的烘焙。那手工咖啡，我们讲的这种手冲咖啡，它可能会更多的是突出每一支咖啡豆自己的个性，所以更多的时候强调的是可能中深或者是中度烘焙，不会去强调重度烘焙，因为重度烘焙某种程度上也会损失咖啡的很多的风味因子。对。那大家因为我们在微博上有发这个咖啡的风味轮，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大家可以点我转发的这个微博，然后呢进他们的微博再去看，我没有转那一条。 对。这个风味轮呢就是用来我们做杯测的时候用的。这个上面有很多，就是涵盖了咖啡大概有3000多种风味因子在里面。可能从大的来分，可能花香啊、果香啊，然后坚果类啊、谷物啊、蜂蜜啊，这种味道有大的，然后细的往下分，大概可以分到3000多种的味道因子。大家去喝手工咖啡的时候，可以比照这个风味轮来进行品尝。 好，然后呢，刚才我就说我们要帮他解决一下这个对于咖啡爱恨交织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因为他也是解释了说当时为什么会喝的有这种拉舌头呀，包括说留在味蕾上的这么难受的感觉。而因为平时喝东西包括喝咖啡在内都很喜欢大口喝。就咕咚咕咚的。然后呢结果一大口下去发现嗓子眼儿跟火烧一样，嗓子中间还红肿了好几。 所以看这个朋友其实还是很喜欢咖啡的。 你这灌下去的是热的吧？ 对， 不然为什么会是吧， 可能 为什么会红肿 比较高。对，但是其实 温度会偏高了。 我还挺能体会他这种感觉，因为我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有没有就是类似咽炎这种，因为我自己会有嘛， 嗯， 所以在我喝到不好的咖啡做不好的咖啡豆做的咖啡的时候，我的嗓子就非常敏感，我马上就会咳嗽，然后觉得嗓、就是、 然后也会有红肿的， 对，很拉嗓子的感觉。其实它可能就是嗓子会有红肿、嗯、因为它刺激度很高，那这个地方可能是你相对弱一点的地方，它抵抗力可能也会相对低一点，所以会非常非常敏感。 嗯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朋友如果是胃不好，它可能会反映在胃上面，也有可能 哦，对，也这个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是觉得喝的有可能有点烫，但如果说你不是烫的这个问题，那就是 Miko 刚才谈到的，有可能你本身嗓子比较脆弱。 对，因为我是慢性咽炎的， 然后又喝到了很劣质的豆子， 嗯，所以嗓子马上会有反应。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帮你及时的辨别你喝到的这杯咖啡怎么样、 嗯、 如果是喝精品咖啡的话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哦，好，然后关于刚才精品咖啡的这个部分，也有朋友在好奇说，像星某客这样的门店，它也会号称有手冲咖啡，怎么去理解他们就在商业咖啡店里面的这个手冲咖啡品种？ 嗯，他现在其实也在向因为他是用商业咖啡起家的，但是因为现在咖啡已经进入到了刚才我们说的精品咖啡和咖啡美学化的这个时代了，所以他必须也要去做转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星巴克的店里面越来越多的增加了手冲的吧台，然后有专门的可能手冲的咖啡师在做手冲，这个是整个的导向所决定的，它一定是要向这方面去转化。但是 但是不是精品还是取决于你的 豆子。对，但是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精品咖啡它是0到100分，我们零分就或者说10分它也可以是精品咖啡，但是它和90分的口感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 嗯， 是这样的，对，所以它的手冲可以说是精品咖啡，它也可以说是手冲，但是我们在精品咖啡里面还有个概念叫做90加，90加的意思就是说90分以上的咖啡豆。 嗯， 因为我们全部做的全部都是90加的咖啡豆，那这样的话可能可以说是精品咖啡里面的精品。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它如果是可能30-40分，它也其实也可以算是精品咖啡，也可以做手冲，但是口感还是会差很多。 明白了，因为我对于精品咖啡以及商业咖啡的这个界定，也是从它的豆子的口感去界定它。 对， 不单一的说我是不是用手冲，我是不是用手工研磨，这个太形式化了。 对 啊，如果你从这个来判断，它不是去区分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的这个绝对决定性的因素啊。那商业咖啡它也是可以用一个零分的豆子给你做一个手冲的形式感出来， 可以，对， 甚至负分的豆子给你做一个形式感出来。 对对对，因为其实星某客它也有卖这个手冲，他手店内手冲的咖啡豆，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咖啡豆后面的评分。对，一般都会有评分。 我没有看过，袋子后面就直接给评分。 一般会有评分和级别，对，因为精品咖啡都是分评分和级别的，可能像SHB 啊，肯亚， 就是我们去到这样的商业咖啡馆里面，如果他卖豆子的话。 嗯，一般对，他如果有手冲吧台，他会有在卖他冲的豆子，一般都会有。 哦，然后后面他这个标签就会有这个豆子的评分。 对，他可能会有评分，也可能会有级别。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肯亚 AA， 这就是可能是肯亚这种咖啡豆，就如果作为精品咖啡豆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级别了。但如果只是肯亚，可能就要差很多。 哦，那这个判断的方法我们教给大家了之后，不管说你懂不懂，因为之后我们还有大概3期的节目会聊到在客厅这个空间聊咖啡，我们也会给大家细致到咖啡豆的级别分类。 对，会针对每一种刚才我们说的工业、商业和精品咖啡都会进行比较深入的讲解，因为这样可能大家才能知道我究竟喝到的是哪个，以及我到底喜欢喝哪个，可能更适合自己。 哎，但这个评分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可以直接看包装，好一点的它可能在包装上直接就会标注。 对，会有，或者你也可以去问咖啡师，如果他没有的话你可以去问他。嗯，因为对 咖啡师心里都有一个这分数表是吧。 这个分数是他作为生豆进来的时候他就带着的分数了。嗯，因为我们评价这个精品咖啡豆它的好与坏，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它这个0到100的评分，其实是跟它的 海拔高度，它本身的咖啡豆的级别，它的品种，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嗯， 对，包括它的处理法，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包括它的产区，有点像红酒其实。 嗯 嗯，有点类似。所以在它作为一只咖啡豆被选进来的时候，它的评分就已经是固定的了。嗯，所以这个如果他后面没有标注的话，我们可以去问一下他咖啡师。 嗯，他是在国际上面已经有一个通行的标准的。 对，这是通行的标准，可以去问他。比如我要点这只手冲，那我可以问这只豆子的评分大概是在多少。 哇，这样一说就好 不明觉厉，有没有？ 对，这真是不明觉厉。然后呢，对方就支支吾吾半天，说了一个负10分，我们就这倒在了咖啡店。 对。那就还是喝挂耳包。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来， 嗯 啊，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咖啡豆的评分？ 嗯嗯、 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显得你很专业了，已经。 对，就很不好糊弄。 至少这个形式上已经很专业了、嗯。至少我们今天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再遇到了，不管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咖啡店，它是这种商业很多的店铺的连锁店，还是说进到一个很别致的咖啡馆，它有手冲咖啡，我们其实都可以去询问一下它的豆子的评分。 嗯嗯，对， 哎，在这个国际通行标准里面，你的豆子可以打几分呢？啊，是负分，还是到了精品咖啡的0到100分的某一个级别？ 嗯， 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些。还有一点点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些人喝咖啡是会上火的。 嗯， 哎，但是呢，我自己 喝的比较多， 对，我自己去评判了一下。就是以我早餐喝咖啡的这个习惯，我有一段时间是喝某一个也是国际品牌的一个，但它是速溶类型的、 嗯、 啊，然后呢也会频繁的喝喜某客啊，这个以每天一杯的这个量， 以前的你， 好，对，以前的我，那么在工业和商业这两个我都试过了以后，确实。如果你是以每天一杯的量的话，它是真的会上火、 嗯、 啊，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 嗯、 现在春天和秋天会更明显、嗯、但是呢我也试过了，就我们如果在精品咖啡，就是说你豆子级别到0到100分的时候，我依然是早餐一杯的情况下， 嗯， 在现在换季就没有出现这个 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对，因为精品咖啡它可能你更多的喝到的是它咖啡内的营养物质、 嗯、 和它本身的这种 而不是添加物， 对， 那些上火的我又， 而且它烘焙度没有那么重， 对，咖啡又不背这个锅了、嗯、对不对，你上火的本质并不是因为咖啡本身，而是那些添加物。嗯，好啦，以后我们还会有3期节目在周二板块跟大家分享咖啡的内容的，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您说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买酒送话费的活动嘛，每次呢都是数量少时间短，是吧？您说真正能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有多少啊？太少了。虽然说这个年是刚刚过了，